若隐若现的微光，伸出手嘴就上扬，我就能触及心中的希望。午后跑到旁弥漫成草香，眼神像因为未来的方向，放学后篮球场上提醒要疯狂在血液中流淌。 就算退缩懦弱也不会有被同情的目光，不如即刻整装勇敢冲向梦想的彼方。 我微笑歌唱吸引你的愿望，很简单，只要你坚强，我们挺起胸膛去乘风破浪，让世界东方放射出光芒。我微笑歌唱吸引你的梦想，等待它华丽的绽放，哦，记忆在远方不朽的荡漾，我们一起把迷茫的前方都照亮。 大蒲公英在生长，跟微风轻轻在空中飘荡， 即使不能够远航，但也要飞往最憧憬的地方。 就算退缩懦弱也不会有被同情的目光，不如即刻整装勇敢冲向梦想的彼方。我微笑歌唱吸引你的愿望，很简单，只要你坚强，我们挺起胸膛去乘风破浪，让世界东方放射出光芒。我微笑歌唱吸引你的梦想，等待它华丽的绽放，哦，记忆在远方不朽的荡漾，我们一起把迷茫的前方都照亮。冲动， 他坚定的征程， 中国的梦有最耀眼天空。我微笑歌唱心底的愿望，很简单，只要你坚强， 我们挺起胸膛去乘风破浪，让世界东方迸射出光芒。 我微笑歌唱吸引你的梦想，等待它华丽的绽放，哦，记忆在远方不朽的荡漾，我们一起把迷茫的前方